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，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。我和你约好养只粘人的小猫和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，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，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，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，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。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，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。喜欢气球，反正又还没听你说过。我们都觉得成功没那么严重，做自己反而比较心安理得。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，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，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，愿意感动就是种享受。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，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。生活